第四行。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第五行。 五不八五vo bo bu vu va ba 第六行 bu hu lu vu ba va ha ho vo lo